《圣咏集》第65篇。天主，人应在锡翁山上歌咏赞美你，同时也应向你还愿，因你允我所起。凡一切有血肉的人们都因罪过而向你投奔，我们的罪重压着我们，但你都一一赦免不存。你所选拔而使他居留在你庭院的人真是有福，愿我们得饱享你居所的福乐，你殿宇中的圣物。天主，我们的救主，你常照公义以其事来俯听我们。世人在天涯地角与海洋的远处都对你全心信任。你以神威大能束腰，你以大力坚定山岳，你曾平息了澎湃的汪洋、咆哮的巨浪、万民的喧嚷。远居地角的人因你的奇迹而恐慌，你使东西两极的人都要喜气洋洋。你眷顾大地，普降甘霖，使大地丰收。天主的河水洋溢，为他们准备五谷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由于你安排就绪。你灌溉了田溪，又犁平了土壤，使雨松软土壤，祝福植物生长。你的慈惠使年岁丰收，你的脚步常滴流止油。旷野的牧场丰满外溢，漫山遍林充满了欢喜。羊群遮蔽了牧场，山谷盖满了食粮，一切在欢呼歌唱。